米该亚先知书第六章。惟愿你们倾听上主所说的话，起来，在诸山面前进行诉讼，使诸丘陵能听见你的声音。诸山，请听上主的申诉，大地的基础，侧耳聆听吧，因为上主与他的人民有所争讼，与以色列有所争辩。我的人民，我对你做了什么？我在什么事上叫你讨厌？请你答复我。难道是因为我由埃及地领了你上来，从奴隶之家赎了你回来，在你面前委派了梅瑟、亚郎和米利暗？我的人民，请你记忆摩阿布王巴拉克图谋过什么事，被敖尔的儿子巴郎答应了他什么，在记忆从始庭到基尔加尔发生过什么事，好使你明了上主的仁慈作为。我要到上主那里叩拜至高者天主，应进献什么？应进献全燔祭，还是应进献一岁的牛犊？上主岂喜悦万千的公羊，或万道河流的油？为了我的过犯，我应否献上我的长子？为了我灵魂的罪恶，我应否献上我亲生的儿子？人啊，已通知了你什么是善，上主要求于你的是什么？无非就是履行正义，爱好慈善，虚心与你的天主来往。听上主向诚意的呼声，我必拯救敬畏我名的人，支派和城市的会众，静听。我岂能忘掉恶人家中的不义之财，和那可诅咒的小恶法？我岂能把用欺骗的天秤和囊中有假砝码的人视为清廉？城中的富人充满了强暴，其中的居民好说谎话，满口欺诈，因此我才开始打击你，为了你的罪恶使你荒凉。你要吃却吃不饱，腹中常感到空虚。你纵然能把宝藏搬走，却不能保全。即使你能保全，我也必要付之于刀剑。你要播种却得不到收获，你要榨橄榄油却得不到油抹身，你要榨葡萄酒却得不到酒喝。因为你遵守了敖莫离的法令，保存了阿哈布家的一切作风，遵循了他们的主张，因此我必要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成为笑柄，你必要承担义民的侮辱。